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三票，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颗飞石惹祸端，路旁农民伤了眼，肇事司机有点冤，是三环套月有牵连。 今天我有事儿了。 切，我没事你也没事啊？ 不，那干嘛、 我唱头句你唱二句。 你唱，你唱。 我唱今天我有事儿了。 那我呢？ 你唱前去捧捧地儿溜。 哦，天，不对呀、 怎么了？ 你没事我捧地儿啊？ 就这么唱的 啊？我儿子我就得捧地儿。 对， 行行行， 来啊 啊！ 今天木有事儿喽， 前去捧捧地儿溜， 来到了地头上。 这叫什么腔啊？ 就这味儿。 那我呢？ 接着唱四一句。 什么句啊？ 四一句，看见了树木有印儿了。 哦，看见了树木有印儿了。 来走，来耕地。放下锄，一锄二锄两三锄，碰碰了地头戳下锄。不用锄。 哇！ 俺的根儿啊，叫我。 哎，俺的爹呀！ 俺的根儿啊！ 不是，咱干个活儿，咱没有那么多零碎。 我说根儿啊， 啊， 这个你老爹，我种了这一辈子的地了，我都跟你说，我这个曾经可在地里头发现过宝贝。 什么宝贝啊？ 发现过狗。 这叫宝贝啊！我还跟弟弟发现过蚂蚱呢。 蚂蚱总嘛呢、 啊、 蚂蚱总嘛呢， 那蚂蚱多了，一来就一大片， 肥黑的天盖黑的地，飞的那个地里头把那个粮食是嘎吱吱嘎吱吱全挤吃了。 都吃了吗？ 我说嘛呢，干嘛？ 不是， 我说我在这个地里都发现过狗 啊， 头巾 啊，狗头巾呢、 yeah、 我才不信呢。 我说是 啊，但凡你捡了金子，你还能跟这儿锄地吗？ 不是，我是为什么这个牵牛木来呢？ 你这就是吹牛。 不是吹牛 啊， 我是为了给你治病。 不是，我也没什么病啊，看病能花多少钱啊？ 我告诉你 啊， 你小时候可得过大病 啊。什么病啊？ 大出血呀、啊！ 我能大出血吗？ 大出血呀、啊！ 不是，我长得个儿大就能大出血，知道吗？ 你小时候大出血呀、啊，差点就完了。 哎、不是什么病我就大出血呀、 啊？痔疮啊！ 哎。痔疮大出血像话吗？ 那废话呀！ 啊，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叫有痔不在年高， 哎， 无痔空活百岁。 您这就是什么都不懂，知道吧？ 我告诉你，我这可不是给你。 你这真能吹， 我真不是吹，我告诉你，这、 嗯、 你看，哎，不是 啊， 你看那个车上拉的是什么？ 不是。你等我起来，我看看啊！ 啊！哎呀，俺的眼睛啊！啊！ 不是，八位怎么了？这是？ 哎呀，俺的眼睛啊，让石头给崩了！ 没，你把手拿开呀、啊！ 哎， 哎呦呵，这个残哦！哎呦， 我这儿啊，我都 这都流血了呀！ 我看你着急呢，懂吗？ 哎呀，来，哎呦！我 太冷静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来，哥几个帮我忙，帮我看着点。 来，那什么，那你 我追那人去。 来， 帮你骡子拉过来。 你慢点跑啊！ 哎，咯哒嘎， 回来吧、 啊， 等不了你回来，你爸爸估计你快点，咯哒嘎。 这位看官说：“这位倒霉的牛老吹，谁让他吹牛来着？本来没啥事，你说一抬头飞几块石头。”那么老崔这回罪可受大了，躺在医院里头一待就是半个月，还好儿子临危不慌，骑着大骡子把那个肇事的马车呀，那车把式给揪住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邻村的车把式彭把式。老彭也觉得冤枉，自己给金平驿馆运送粮食走得急了点，谁成想还惹了这个祸了呢？这不吗？这老彭正在驿馆跟牛家人对峙呢。 那牛老崔的眼睛啊，算是保住了，但是呢，即便治好，他这个视力啊也会大为下降。回去好好休息啊，以后用眼要注意啊，多注意。 好嘞。外川，你这个车，下弯了，把我眼睛给崩瞎了，你得赔我钱。 不是，他不是这样，你看，我深表遗憾。看刚医生说了，您那寸劲儿，他我驾那车，他我也不是故意压那石子儿的。 那你是怎么？你是诚心的？ 我也不是成，那瞄都瞄不了那么准呢、啊、 你还想瞄着架子怎么着？ 不是想瞄着，我就这意思啊，我不是诚心的。这石子儿呢，他我觉得我没有赔偿的必要。你要跟我要钱啊，我不能给。 你什么没有赔偿的必要 啊？你想想啊， 我 车跟那儿过， 我 对吧， 我 车跟那儿过，你说石头子儿谁压起来的？ 你压起来的？谁压起来的？ 车轱辘压起来。 车轱辘是谁的车？ 车轱辘它也不是我，是车把式，我管着车的。眼睛是谁的眼啊？ 我的眼睛。 你的眼，你非为什么那时候低头呢？反正我觉得哈，我觉得我没有赔偿必要，要不然这样，您找官府的人吧。 好，你要这么说，我就找波头。 哎，对， 我就找林波头。 林波头。哎， 这个事，我都跟你说啊。 啊，你说 这个事已经轰动 了。哎，别着急， 已经轰动了临安城了。我 想什么？你说话清楚点，慢点，慢点说。 我说这个事儿，这个案子已经轰动临安城了。 啊？什么？ 我爸爸说这事儿已经轰动临安城了。 啊，这个。 临安城，你这个孩子口齿怎么还不清楚呢？ 临安城啊， 啊，行，好，你再继续。 你给分析， 嗯， 你给评评理、 啊， 他该不该赔偿？我这算不算是倒霉？我这是倒霉啊，我这是倒霉，就是我这个算不算是这个被伤害了？ 啊， 应不应该赔偿我钱？ 嗯， 就这个事儿， 知道 了，评评理吧。 行， 你说人家给批评你， 你还到底要不要我说？你说还是我说呀？ 那你说， 这个案子呀，怎么说呢？你们双方啊都是没有明显过错的啊。 废话，我这眼睛瞎了，我这能是过错吗？我这 是没有明显过。你听我说完呢。 捕头都骂你，要不然你说这案子你还判吗？嗯。 嗯。 他骂你。 找你，让你说话了吗？你就说。 哎。 是。 让你说话了吗？你就在这说。 也没让你说呀。 牛老吹。 哎。 你在田间劳动，这很正常啊，是个正常人，对吧？ 我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别扭呢？ 彭马士呢？ 啊， 你这个正常行驶，你也没有违规， 就是啊， 对吧？ 当然了，彭把式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啊，它是没有办法预料并且呢及时避让这个马路上散落的小石子儿的，所以彭把式啊，你也是没有过失和过错的。 对， 当然了啊，这个 这 怎么那么多人想说话呀？我还没说完呢。 这不像话呀！ 听我说完。 您说。 这显然有意外事故的性质，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猜。 猜什么功夫怎么猜呢？ 不用说话了，我来说啊。这样的责任只能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由双方来分担啊。 不是，这不像话呀，我爸这算白伤了啊。告诉你老彭，今儿你走不了，要你赔钱。 你要在我这面前，你还在普通面前你打我， 要把你撕巴了，还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把你撕巴了。 哎呦， 告诉你。对不对？ 我说我请求这个， 就怨你 法律的保护。 我觉得你们俩挺冷静的，就 得怨你，知道吗？ 聊聊也 必须得给你撕巴了。我告诉你，快， 我现在撕巴我自己， 快呸， 赔你 钱，赶紧的。 我说儿子， 哎， 你死就别，你看他那块儿，他顶你六个，你死了他， 气势上不能输。 好，那你再长点气势， 嘿，快点， 要不然算了， 你瞧瞧啊。你不瞧啊，就得赔钱，知道吗？赔钱， 不是， 不赔钱没完。 对，你这我是这事儿，他没人是故意的，对不对？而且人捕头说了，两方都有责任嘛，你别这么呼儿喊叫。再说你这个瘦的跟个旗杆子似的，你说你在我这给你撅巴了，你行不行？行， 你说怎么办？ 他是这样，你知道吧？那个，我记得是这样，就是我驾车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啊，前方有这么一辆大车， 嗯， 他那八匹马拉的，比我这还大，掉好些石头子儿。这个大车的车牌啊，我看好像它是公部的公车。您看看林捕头，我提供这个线索有没有用？ 有门。哎，我听说这个公部啊，最近要返修，路上的那个老拱桥，会不会是为这个运送石子儿啊？这样，你们等等 这件事儿先搁这儿，我先去查查这个案子。 列位，有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石子儿非人伤眼睛，应该找到把石子儿洒落到驿道上的人。所以呢，这林捕头决定要去追查一下。那么至于说这件事情怎么个了结，您得接着往下听。 这不是林捕头吗？ 李大人，是这样的，我是想来查一下您，就是前两天，就这两天吧，您这个出车的那个记录，就这两天的 车记录啊。 对对对， 好啊，你等一等啊。那你想查什么车呀？我们这一天走800多辆车。 那个有一个就是八匹马拉的那个大马车。 八匹马， 对，它是不是 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 您说完了吗？ 说完了 啊。好，有一辆运石子儿的大马车。 你等会儿啊， 你查一下 运石子儿的大马车， 它从走的是驿路， 走哪条路？ 驿路上经过。 驿路就是那叫官道。 哎呀，不管它，就是从那条路上走的。 好，我看看有没有这车啊。 行， 别说。 哎呀， 你还别说呀， 你小点声行吗？ 真有。 哎呦，您身体真好。 怎么着？你找这车呀？ 对。这是谁？那当天那个车把是谁？ 那我把车把上给你叫来。 行，谢谢您啊。 传于三儿，来了。 怎么了？ 于三儿啊， 叫叫于三儿。 于三儿 干啥？ 这是林捕头 啊。对， 捕头好， 他有事找你。 于三儿啊， 他不是要跟你搞对象啊？ 啊，我觉得也是。 哎，这个， 我结婚了。 李大人，您想多了啊。你前天。前几天这几天这车都是你驾驶的吧？ 一直是我开呀。 你开的哈。那你那个车上是不是装的石子儿啊？ 是啊。 那石子儿是不是不稳当呀？就掉了一路啊。 老稳了，我就差拿胶粘了。 那么问题是，是不是掉了一路啊？ 这拿问石子儿去。 你怎么说话呢？ 我 是林捕头。 是不是捕头？我不是不尊重你啊。 你这不就是不尊重我吗？你让我问石子儿去，你这不是不尊重我，你这是啥呀？ 我也不知道，我不能上车之前数有多少个石子儿，不是棋子儿啊。 于三儿啊， 啊。 这两天你们那个大马车，就是运石子儿大马车啊，都是你开的吧？ 是我开的。 啊、 哦，全 是 我拉 的，是里头都是石子儿是吧？ 没错啊。 哎呦，据说那石子儿落散落了一地。 不，这事你也知道了 啊？那是那路上不平。 这啊，这我这是怨我 啊！ 您不知道我给工部开车 啊？我知道。 这李市长一直让我这多装快拉，要处理，对吧？我们就撒了一地，这不怨我，这要处理这事儿，您得找他去呀。是他下的命令让我快点拉，快点拉，结果撒了一哗啦。 李大人，您看看这个， 不是这个 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这个谁？这个于三啊？ 哎，是 是不是不想在工部衙门干了？ 不是我刚来呀、啊， 胡攀乱扯呀，这不是？这事儿可跟我没关系啊，可跟我没关系。这个这事儿是他赶的车。他拉的石子儿，这事儿你可别找我啊！ 哎，这么着吧，就咱们也别推来推去的，也没什么意思，对吧？这是我请来的师爷 啊，老于，老于，老于，你看这事儿怎么？对对对，老于，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这个事儿啊， 啊， 你是捕头嘛，你就定吧。 啊！ 哎呀，这个 不像话，师爷说话言太差，您不能就他定了吗？可以找下来 你 做公道啊！ 可不嘛，那你来干嘛的呀？打酱油啊？ 没错， 那我说说 啊，说，快说， 是这样，我觉得哈，得追加被告，你这个不光是告老彭一个人呐、啊，刚才这个我的本家叫于小三儿是吧？你们俩包括工部得一起作为被告，你知道吧？因为、啊、这个事情它有石子儿的问题，有驾车人的问题，还有派出这个拉石子儿车的问题，哎，这三方要一起作为被告。另外呢、因为这个道路路面也不平，它造成石子散落，那么路政管理部门这是不是也归工部管呢、啊？ 那倒是， 哎，也得是您这边得派个负责人，好不好？所以呢，就给您追加成了被告了。当然不是您了，就是相关负责人吧。您看看林捕头、李大人，我这么说有理没理呀、啊？ 嗯， 要这么说嘛，这个我是没什么意见，那就这么着吧，好吧？那咱们正方多方的责任，反正咱们就一块承担了啊。 这样吧，我去通知一下那个车把是老彭， 嗯。 大家伙准备择日上庭。 那我说林捕头，你还得等等 啊。 他这个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啊， 官司是这么官司、啊，但是官司是官司，人情是人情啊。这么着得了， 这也是我的原因呐。要不是我开太快，这石子也不会撒一路。 这里也有我的原因、 啊。 我要不是让他搭那么多的石子啊，也不至于一撒。 这不撒一路啊，这老彭也不会压着。 哎， 不压着这个老牛呢， 啊， 他也不会伤着。 对， 所以说呀， 啊、 咱们多少有责任， 是， 咱们必须赔礼道歉， 道歉去。 哎呀，列位看官，看来交通事故里边的学问还真是不老少。不过呢，事情还没完，衙门判决的结果和林捕头的分析啊，还有那么一点小出入，这也是大伙没想到的。这个衙门楼直线是这么判的。娄知县认为啊，小石子儿散落是整个事故发生直接起因。事实证明，小石子儿是从于小三儿超载的大车上散落下来的，而于小三儿呢，是在上班工作中造成的事故，属于啊职务行为，故应当由单位工部来承担赔偿责任。于小三儿所驾的这个大马车装运石子已达一个多月，石子散落是常见现象，而工部却始终不闻不问，因此呢，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那么至于车把是老彭，因为是正常行驶，属于无过错，也已经找到事故责任者的情况之下，无需要负赔偿责任。最终呢，衙门根据本起事故的伤害程度、因果关系以及各被告的过错程度，依法判决由工部下属路政局及于小三所属的直接单位桥政局各承担牛老吹五成的医疗费用。特征是飞来小石子砸伤眼珠子，谁来赔银子？秉公断案子。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 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是谁？